你好，我是郭文学。今天啊，我带大家从编译原理的角度审视一下闭包这个特性，并做一下实现。在讲作用域和生存期时，我提到函数里的本地变量只能在函数内部访问，函数退出之后，作用域就没用了，它对应的栈针被弹出，作用域中的所有变量所占用的内存也会被收回。但偏偏跑出来闭包这个怪物，也就是 closure。在 JavaScript 中，用外层函数返回一个内层函数之后，这个内层函数能一直访问外层函数中的本地变量。按理说这个时候外层函数已经退出了，它里面的变量也该作废了。可闭包却非常执着，即使外层函数已经退出，但内层函数仿佛不知道这个事实一样，还继续访问外层函数中声明的变量，并且还真的能够正常访问。不过闭包是很有用的，对库的编写者来讲，它能隐藏内部的实现细节。对面试者来讲，它几乎是前端面试必问的一个问题，比如如何用闭包特性实现面向对象等等。本节课我会带你研究闭包的实现机制，借此让你深入理解作用域和生存期，更好的使用闭包特性。为此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把函数变成 PlayScript 的一等公民，也就是要能够把函数像普通数值一样复制给变量，也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还可以作为函数的返回值。第二呢，要让内层函数一直能访问它环境中的变量，不管外层函数是否退出。我们先通过一个例子研究一下闭包的特性，看看它另类在哪里。这段代码是 JavaScript 的闭包特性。在这段代码里，我们有一个外部的全局变量 A，还在函数放一中声明了一个本地变量 b， 放一的返回值又是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里引用了全局变量 a 和放一的本地变量 b， 并且每次调用都让 a 和 b 的值增加一。在 node.js 环境下运行上面这段代码的结果如下。这段代码里我们生成了两个闭包，每个闭包都独自拥有一个变量 b， 互不干扰，它们也都能正常的访问全局变量 a。观察这个结果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内层的函数能访问它看得见的变量，包括它自己的本地变量，外层函数的变量 b 和全局变量 a。 第二，内层函数作为返回值复制给其他变量以后，外层函数就结束了，但内层函数仍能访问原来外层函数的变量 b， 当然也能访问全局变量 a。 这样似乎让人感到困惑，站在外层函数的角度看，明明这个函数已经退出了，变量 b 应该失效了，为什么还可以继续访问？但是如果换个立场，站在 inner 这个内层函数的角度看，声明 inner 函数的时候告诉它可以访问 b， 不能因为把 inner 函数复制给了其他变量， inner 函数里原本能正确执行的语句就不能用了。其实只要函数能够作为值传来传去，就一定会产生作用域不匹配的情况，这样的内在矛盾是语言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个人认为啊，闭包是为了让函数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运行所提供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有一些不错的特点，比如隐藏函数所使用的数据，歪打正着反倒成了一个优点了。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静态作用域，也就是 static scope 这个知识点。如果一门语言的作用域是静态作用域，那么符号之间的引用关系能够根据程序代码在编译时就确定清楚，在运行时不会变。某个函数是在哪声明的，就具有它所在位置的作用域，它能够访问哪些变量呀？那么就跟这些变量绑定好了，在运行时就一直能访问这些变量。看一看下面的代码，对于静态作用域而言，无论在哪里调用 for 函数，访问的变量 i 都是全局变量。我们目前使用的大多数语言都是采用静态作用域的， PlayScript 语言也是在编译时就形成了一个 scope 的数，变量的引用也是在编译时就做了消解，也就是绑定不再改变，所以也是采用了静态作用域。反过来讲，如果在 bar 里面调用 for 时， for 访问的是 bar 函数里的那个本地变量 i， 那就说明这门语言使用的是动态作用域，也就是 dynamic scope。 也就是说，变量引用跟变量声明不是在编译时就绑定死了的，在运行时它是在运行环境中动态的找一个相同名称的变量。在 macOS 或 Linux 中用的半视角本语言就是动态作用域的。静态作用域可以由程序代码决定，在编译时就能完全确定，所以又叫做词法作用域。 不过这个词法跟我们做词法分析时说的词法不大一样，这里跟 lexical 相对应的词汇可以认为是 runtime， 一个是编写时，一个是运行时。用静态作用域的概念描述一下闭包，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的语言是静态作用域的，它能够访问的变量需要一直能够访问，为此需要把某些变量的生存期延长。当然了，闭包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让函数成为一等共名。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怎样实现呢？在 JavaScript 和 Python 等语言里，函数可以像数值一样使用，比如给变量赋值啊，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啊，作为函数的返回值啊等等。这时我们就说函数是一等共名。作为一等共名的函数很有用，比如它能方便地处理数组等集合。我们给数组的 map 方法传入一个回调函数，结果会生成一个新的数组，整个过程很简洁，没有出现啰嗦的循环语句，这也是很多人提倡函数式编程的原因之一。那么在 PlayScript 中怎么把函数作为一等共名呢？我们需要支持函数作为基础类型，这样就可以用这种类型来声明变量。但问题来了，如何声明一个函数类型的变量呢？在 JavaScript 这种动态类型的语言里，我们可以把函数赋值给任何一个变量，就像前面示例代码里的那样， in 的函数作为返回值被赋给了 fun2 和 fun3 两个变量。然而在 Go 语言这种要求严格类型匹配的语言里就比较复杂了，像下面的代码，它对函数的原型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函数必须有一个 int 型的返回值，参数也是 int 型的。而 C 语言中函数指针的声明也是比较严格的，在下面的代码中 my fun 指针能够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也是有一个 int 类型的参数，返回值也是 int。 PlayScript 也采用这种比较严格的声明方式，因为我们想实现的是一门静态类型的语言。我们是这样写的啊， function int， 这个 int 是返回值，然后括号 int， 这个 int 是参数 my fun。 写成上面是因为我个人喜欢把变量名称的左边的部分看作是类型的描述，不像 Go 语言那样把类型习惯放在变量名称的后面。最难读的就是 C 语言的那种声明方式了，竟然把变量名放在了中间，当然这只是个人喜好。把上面描述类型的语法写成 Atlas 的规则如下，就是 function type 后面跟首先是一个 function 的关键字，后面然后是类型啊，作为这个 function type 的返回类型，最后呢是一个括号里面的类型列表，也就是参数的类型。在 PlayScript 中，我们用 function type 接口来代表一个函数类型，通过这个接口可以获得返回值类型、参数类型这两个信息。试一下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用 Atlas 解析一下下面这句的语法。它的意思是调用 fun1 函数会返回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返回值是 int 型的。我们用 gRun 显示一下 AST，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把 function type 正确的解析出来了。目前我们只是设计完了语法，还要实现运行器的功能，让函数真的能像数值一样传来传去，就像下面的测试代码，它把赋作为值赋给了8。运行这段代码你会发现它实现了用函数来赋值，而实现这个功能的重点是做好语义分析。比如编译程序要能识别赋值语句中的赋是一个函数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值，在调用 A 函数和 B 函数的时候，它也要正确的调用赋的代码，而不是报找不到 A 函数的定义这样的错误。实现了一等共名函数的功能以后啊，我们进入本讲最重要的一个环，实现闭包功能。在这之前，我想先设计好测试用例，所以先把一开始提到的那个 JavaScript 的例子用 PlayScript 的语法重写一遍，来测试闭包的功能。代码运行的效果啊，你可以看到跟 JavaScript 版本的程序是一样的。这段代码的 AST 我也让 gRun 显示出来了，并截了一部分图，你可以直观的看一下外层函数和内层函数之间的关系。现在测试用例准备好了，我们着手实现一下闭包的机制。前面提到闭包的内在矛盾是运行时的环境和定义时的作用域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把内部环境中用到的变量打包交给闭包函数，它就可以随时访问这些变量了。在 AST 上做一下图形化的分析，可以看看给 fun2 这个变量赋值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简单的描述一下给 fun2 赋值的时候的执行过程。首先执行 fun1 函数，内部的 in 函数作为返回值赋给调用者，这时候 程序能访问两层作用域，最近的一层是放一，里面有本地变量 B， 外层还有一层啊，里面有全局变量 A。这时是把环境变量打包的最后的机会，否则退出放一函数以后，变量 B 就消失了。然后把内部函数连同打包好的环境变量的值，创建一个 function object 的对象，作为放一的返回值，给到调用者，给放二这个变量赋值。然后最后呢，调用放二函数，函数执行时有一个私有的闭包环境可以访问 B 的值，这个环境就是第二步所创建的那个 function object 的对象。最终我们实现了闭包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要提前记录下 inner 函数都引用了哪些外部变量，以便对这些变量打包。这是在程序做语义分析时完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Clojure Analyzer.java 中的代码，它的逻辑是计算一下这个函数中引用的变量中哪些不是在这个函数的作用域内声明的。下面是 astevaluate.java 中把环境变量打包进闭包中的代码片段，它是在当前的站里获取数据的。你可以把测试用例跑一下，修改一下，试试其他的闭包特性。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闭包的机制，函数也变成了一等公民。不经意间，我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函数式编程，也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它是一种语言风格，有很多优点，比如简洁、安全等，备受很多程序员推崇的 Lisp 语言就具备函数式编程的特征。 Java 等语言后来也增加了函数式编程的特点。函数式编程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高阶函数功能，也就是 high order function。 高阶函数是这样一种函数啊，它能够接受其他函数作为自己的参数。 JavaScript 数组的那个 map 方法就是一个高阶函数。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测试一下高阶函数功能。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首先实现了一个链表 linked list， 它带有一个高阶函数 map。 我们给这个高阶函数传递不同的函数作为参数，一个函数是给链表的每个节点的值加一，另一个函数是把链表中每个节点的值求平方，运行结果是返回两个不同的链表。高阶函数的功能非常好玩，你可以修改程序好好的玩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重点。闭包这个概念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一个挑战。其实闭包就是把函数在静态作用域中所访问的变量的生存期拉长，形成一份可以有这个函数单独访问的数据。正因为这些数据只能被闭包函数访问，所以也就具备了对信息进行封装、隐藏内部细节的特征。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封装，把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封在一起，这不就是面向对象编程吗？一个闭包可以看作是一个对象，反过来看，一个对象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个闭包呢？对象的属性也可以看作是被方法所独占的环境变量，其生存期也必须保证能够为方法一直正常的访问。你看，两个不相干的概念，在用作用域和生存期这样的话语体系去解读以后，就会很相似，在内部实现上也可以当成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更清楚了吧？现在是思考时间，思考一下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面试题，如何用闭包做类似面向对象的编程。其实啊，我在课程中提供了一个 closure-memo.play 的示例代码，它完全用闭包的概念实现了面向对象编程的多态特征。而这个闭包的实现是一种更高级的闭包，比普通的函数闭包还多了一点有用的特性，更像对象了。我希望你能发现它到底不同在哪里，也能在代码中找到实现这些特性的位置。你能发现我一直在讲作用域和生存期，不要嫌我啰嗦，把它们吃透会对你使用语言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有同学非常困扰 JavaScript 的 this， 我负责任的讲，只要对作用域有清晰的了解，你就能很容易的掌握 this。 那么关于作用域跟 this 之间的关联，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特别是分享给那些还没搞